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盖伦钢琴唱老吴玩家 哇，距离一个龙珠啊，即系新嘅劇場版啊， 龙珠超啊， 布罗利咁啊，即系上映嘅其实越嚟越近啦、啊。 系啦，日本就会系12月14号抢先上映啦，香港就要等等先啦。 系啦，咁啊，我谂即系有好多人都有留意啊，早排就系呢一个啊龙珠超布罗利嗰个嘅即系最新预告片啦、啊， 就嚟到第三个预告片啦。 系啦，咁啊，亦都你见到有好多人咧，亦都系从呢个预告片啊，或者好多即系网上面。嘅消息咧就系推敲，哇！今次嘅古仔究竟系讲啲咩嘅咧？因为毕竟即系布罗利呢个角色其实好得意嘅，大家对于佢嚟讲咧就唔会好陌生嘅。咁但系咧，亦都同时之间，大家又会觉得佢又好似从来都冇被纳入过喺龙珠嘅正传入边出现。点解咧？因为以往大家见到呢个角色咧，都系喺呢一个系啦电影入边咧先至睇到。咁而喺龙珠嘅即系嗰个所谓嘅。电视剧集面其实从来都没有这一号的人物出现过这样的嘛。那所以呢今次呢在龙珠超出现呢好像仿佛就是获受承认这样啦。那、 嗯 大家就很好奇啦，咦究竟这个的布罗利和我们以往看过的布罗利会不会很不同呢？因为毕竟以往大家即是知道布罗利本身他的设定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即是千年里面呢那个传说中的超级撒雅人嘛。 是。 那所以就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啊他一定是最犀利那个，问题就是他有几犀利呢？咁可以从呢一个即係最新嘅预告片亦都可以窥探到一二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呢就头先我讲过啦，一开始究竟想知究竟呢个古仔会系讲啲咩。咁当然主线都系围绕住究竟呢个撒雅人嘅诞生啊，布罗利佢点样会出现嘅呢？因为其实喺嗰个嘅故事入面呢，照计就撒雅星呢好耐之前就已经系毁灭咗㗎啦。 係。 咁即係死剩嘅人呢都寥寥可数，其实大家知嘅就系悟空同埋比达。 嗯。 咁跟住就系佢嘅后裔。咁、啊、但係殊不知呢原来同时之间有个布罗利嘅存在。咁啦喺呢一个嘅故事入面呢而家大家就推敲啦。呢、這、一个布罗利系消失咗咁多年，从来呢都冇接触过悟空同埋比达嘅。 係。 佢过住一个呢可能系截然不同啊，有住截然不同嘅一个命运嘅一个撒雅人嚟嘅。咁究竟当佢再同呢一个嘅悟空同埋比达交遇嘅时候，咁亦都再即係睇到佢如果係传说中嘅超级撒雅人会发生一个点样嘅作用呢？咁当然今次你都叫做龙珠超㗎嘛，所以你以往大家见开嘅除咗悟空比达呢一啲角色之外啦，咁、当然咩即係破坏神啊，跟住啊菲利啊呢一啲角色 都 你都会见到喺度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喺度諗啦，啊究竟今次呢一个嘅布罗利同我哋以往睇开嘅劇場版嘅布罗利会有几唔同 呢？其实以往嘅布罗利都係好犀利，不过我已经喺度贴緊个即係類似個結局，我認住通常打一個咁犀利嘅大佬咧，到最終悟空同埋比達佢哋係要合體先可以即係剿滅佢嘅。 係咁呢一個就唔知道啦，究竟會唔會咧？但係你見到其實嗰、那個布羅利嗰個實力真係超班㗎啦，因為你睇預告片都見到啦，今次比達又會變即係超紅啦嚇。大家都知道個變身形態係點，我哋先搞清楚啊，因為可能有啲聽眾唔知道我哋講咩。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龍珠》就知啦嚇，悟空啊本身黑頭髮嘅，咁啊跟住會變超。 超級曬人就金頭髮，跟住後尾咧陸陸續續咧就有呢個之前啊劇場版啊嚇，今日悟空會變做超級曬亞神嘅，首先有紅頭髮嘅狀態，跟住咧紅頭髮再變超級曬人嘅話咧就會變超藍嘅，就係、是、藍頭髮嘅。OK， 嗱咁而家你見咧比達都有一個所謂超紅嘅狀態，咁咧無論係比達又好悟空又好啦，基本上佢打布羅尼咧，布羅尼其實係唔使變身嘅。咁首先即係話哇。已經去到嗱，因為我想話咧，呢、這個都係幾得意嘅，同以往大家睇開咧，即係布羅尼劇場版咧一個唔同就係嗰陣時布羅尼佢係一打一大堆喺龍珠二 set 嘅即係戰士㗎，咁、啊、而嗰堆人其實全部都係超級殺亞人嚟㗎啦， 都唔夠佢打， 都唔夠佢打啦。但係嗰陣時你極其量都係話，哦佢哋都係局限於啊地球加南美星嘅最強啫啊。咁但係而家你講緊經歷過呢個力之大會之後。啊！呢、這個悟空咧，其實佢嘅實力已經係去到宇宙級數噶啦嘛，即係你去到超男係宇宙級數噶啦，仲要唔係一個宇宙喎，係講緊幾個宇宙嘅最強喎。咁跟住後屘仲要加埋一個超男嘅比達，即係話有兩個宇宙級數嘅人咧，去同呢個布羅尼打。但係似乎啊，頭先我哋講超紅咧，佢哋兩個打布羅尼咧，阿布羅尼係唔使變身嘅。 係 咁，而當你兩個超男去打布羅尼咧。都好似布羅尼唔係特別需要變身，都可以招架得到嘅，即係彷彿個設定就係、是，哎好啦，既然你哋打得咁辛苦，我都好似為咗要應酬你，我變下身啦， 變下少， 跟住阿布羅尼就好咯，咁我變下啦，咁就會睇到佢打。咁嗱，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即係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係、是、因為咧今次就多咗呢個菲尼嘅角色，係。咁其實咧，之前就有啲消息透露啦，好似據聞啦，就係話配菲利嗰位嘅聲優咧，咁就唔覺意暗口爆咗，佢就話、啊、今次呢一個嘅劇場版入邊咧，菲利呢個角色咧真係好有趣。佢話除咗嚇、除咗就係佢入邊講啲對白，因為其實我諗開始菲利都係走一啲好似比達嗰類啊灰鞋路線啦，偶然都會即 係、啦， 係啊，偶然都會有一兩句對白出嚟咧，係即係爆點嚟嘅笑下嘅，可能係咁樣樣啦。咁佢話即係。除了菲利在入面即是有时候都会制造一些喜感啦之外、他说啦这个是 quote 啊他说呢他即是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即是其实他可能会由即是一味的邪变到有点而亦正亦邪啦。 不是不单止这件事我讲的是形态上面的变化。 形态啊 是啊我的 quote 是讲变化是啦、啊、即是可能呢菲利今次呢是会有新的形态不出奇。因为以往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讲的撒亚人那个 变化 那个级数变化嘛由怎样超级撒人变到又超红又超蓝啦。菲利都是的。嗱、菲利一开始大家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经典的龙珠奸角呢因为佢首先最令人深刻印象嘅就係佢嘅形态。打南美星嘅时候已经见啦菲利佢有四个形态嘅。咁跟住后咪劇場版嘅时候佢会变到黄金菲利啦。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即係龙珠呢一部咁搵钱嘅作品大家都知道佢出嗰啲玩具商品通常都係改下个颜色啊换过下件衫啊之后哇一个新嘅形态又去搵钱啊嘛。咁所以我相信真係菲利如果喺今次劇場版入面呢有个新形态同大家见面嘅话系唔出奇啦。当然系唔系真系有呢我唔知而家系一啲即系所谓宣传嘅即系伎俩啊话讲到佢有定系点样样啦。咁而喺预告片入面你都见唔到嘅你都仲系见到菲利黄金形态咁样去打。咁我就好期待啊如果真系菲利有新形态嘅话咁我希望系会即系真系靓啲囉。因为其实你见到近年呢龙珠佢嗰啲即系所谓新造型啊新形态。 变色咯譬如菲利有黄金菲利咁。 系我其实就觉得唔系太有诚意啊。即系你如果你话相比起以往嘅话你即系可能有个即系你諗下悟空曾几何时啊佢即系超级撒人形态佢都有个超衫啊咪 即系长头发。 咪系囉即系就算你 GT 龙珠呢啲黑历史都好啊即系佢都唔系就咁啲头发变个颜色佢都会可能即系啊有个所谓悟空嘅超四嘅造型咁样。咁即系起码都会啊有啲新鲜感无论你接唔接受嗰个新造型都好系咪起码有别于以往先嘛。咁但你发现近年唔系喎佢真系求其将啲头发改咗颜色啊个眼珠眼眉毛变咗颜色嘅话一模一样嘅设计造型又 launch 出嚟就话啊呢、這个就系新形态咁样。咁即系我反而咁样就有少少失望囉。 不过呢一部嘅电影系真系要拭目以待但我就咁睇预告片嘅时候呢其实都有点而呢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因为通常睇完啲预告片呢咁好多时候都会上网睇下有冇啲网民去倾下啲预告片嘅嘢啦。咁其实呢就即系搵到一张嘅相啊。 最開初先講翻我哋以前細個睇龍珠嘅時候咧，龍珠其實佢係即係喺 B B 仔嘅時候，就係即係俾一個太空船送我哋地球噶嘛。咁嗰陣佢係即係冇著衫噶嘛，淨係赤條條噶嘛。咁但係上網嗰張相咧，即係楞住講呢一個嘅第三波嘅預告咧，你係見悟空咧著住一件戰鬥服嘅，同埋你見到佢咧係有意識嘅，似係。 係啊，因為嗱，其實如果大家諗翻起咧，喺一開始嘅時候點解？悟空被送去地球先，因为就係嗰陣時一嚟薩亞星要被 毀滅啦。 毀滅啦。另一原因就係因为其实当时悟空其实佢被送去地球係有个 mission 嘅。係點樣啦，就係去徹底破壞地球㗎嘛。因为佢哋係靠买卖星球为生㗎嘛，薩亞人係。咁所以呢其实当时呢悟空係放入去嗰一个嘅即係太空舱入面呢，佢知薩亞人坐嗰啲太空船就係一个波嚟㗎啦。咁嗱，如果睇返即係电视片集嘅话呢，嗰、那个悟空咧系一个 B B 仔嘅阶段嚟嘅， 系 冇着衫嘅，跟住系好似瞓住觉咁样样咧，就系上咗嗰个太空舱，就系去地球噶啦。咁当然，即系大家后屘知道点解佢即系冇做到佢原本要执行嘅任务咧，因为佢系送去地球嘅时候，佢话冚到个头，失忆。跟住就原本系邪恶嘅杀人就变咗性善良啊嘛。啊，其实佢甚至乎讲话唔系啊，佢系讲话唔系送去嘅过程啊，去咗地球之后啊。 嗯、 因为佢听翻，如果大家谂翻啦，嗰阵时候曾经有讲过，就系佢爷爷即系孙悟饭啦，系照顾悟空嘅时候咧，话佢细细个嘅时候都系好百厌嘅， 系 直至到佢冚亲个头之后咧，就突然间乖咗啦咁样样嘅。咁嗱，但系你睇翻头先阿聪即系佢讲一啲啊流出嚟嘅图片咧，咁得意啦，因为喺个太空舱入边咧，呢、這个悟空首先比我哋以往睇开喺电视嘅片集入边见到嘅嗰个阶段嘅悟空咧，年纪稍微大啲。嗱，如果系电视片集嘅话咧，佢大概我谂几个月，几个月大吓。咁但系咧，你讲紧喺嗰个即系宣传片流出嚟嗰个嘅图片咧，你就会见到 似系几岁大咯， 系啦，似系两三岁咁样样啦，咁再加上佢系着住咗呢一个撒亚人嗰个战斗服添嘅，咁当佢咧喺嗰个即系舱嗰个门咧隔住块玻璃望住自己嘅亲生父母咧依依不舍嘅表情咧，你见到其实佢开始系真系有意识噶啦，即系唔系一个 B B 懵下懵下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嗰种嘅，咁咦？当你如果见到咦、那个阶段、那个年龄有啲差距嘅时候，咁你又会好好奇啦、啊，究竟即系电影入边会点样交代呢一方面嘅剧情咧？咁啊呢一、這个真系留待翻啦吓，喺唔使好耐嘅啫吓，好快啦，可能咧就会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嘅《龙珠》嘅剧场版入边咧，就可能睇到啦吓。咁啊，几值得期待嘅。咁啊，《龙珠》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我哋又讲其他嘢。咁头先咧就讲开呢个龙珠啦，咁我哋而家转一转啊，不如都系讲嗱，同样地系日本漫画，咁其实有好多好经典啊，好出名之作，咁但系有啲出名咧系除咗因为佢本身嘅故事啊或者角色设计吸引之外咧，有啲出名在咩咧？就系、是、佢咦点解游庭刊啊？ 喂，你想讲佢呢种出名系有点而臭名远播，但系我系中意，我想讲翻 咩啊？呢一种系特色，我系从一个欣赏嘅角度去讨论噶。 我真系要岔开少少。即係其實係過去啲兩個星期左右啦，咁 Netflix 就即係開始就上架咗呢個 Hunter x Hunter，、嗯、我真係追翻轉頭，我有點而覺得咧，阿富堅咧，即係寫，因為寫咗停刊，俾人改佢翻名叫個富，叫富堅啊嘛，叫佢，佢真係要感謝佢係咁停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好中意睇，我好想睇 One Piece 嘅、 嗯， 但係一直咧都冇咁樣嘅心去睇， 因為太勤力啦，阿美田啊， 係啦，真係好勤力，咁變咗我係曾經追過，但係我追唔到佢嘅部分。咁但係因為富堅咧，其實佢真係又停下又畫下咁樣啦，即係最近一次其實係俾人話佢神隱咗兩年啊嘛，近排先出翻嚟啫嘛，咁即係變咗我係有足夠時間追，同埋亦都係即係話呢一個即係 N 嘅 N 字頭嘅呢一個嘅網上嘅平台啦，變咗我可以追翻，亦都而家係差唔多追完第一季啦。但係其實咧即係今年都因為係 Jump 啊。Jump 嘅五十周年啊嘛，咁之前亦都有即係好多种嘅一啲企划啦，係进行緊㗎嘛。咁佢有一期嘅访问呢係就同阿富堅倾偈嘅。其实富堅讲完一个佢停刊嘅原因啦，但其实佢过去讲过好多原因，有好多原因呢即係一啲嘅漫画读者呢都係会秒嘅，都係会话唔 buy 嘅。但佢讲咗其中一个原因，我听完之后我係有点而同情佢嘅。因为佢都有讲啊，其实佢最主要停嘅原因呢 佢交太多税啊，佢嘅人工有70%咧爱嚟交税，咁佢就计啦，佢话如果自己咧即系相等于啊每日咧工作20个钟头嘅话咧，有14个钟头咧。佢系冇人工出啦、 嗯， 所以变咗其实佢系因为呢个原因，亦都系佢有点而就系即系即系冇乜心机。佢甚至乎系讲咗一句说话都几酸嘅。佢系话咧，其实佢即系都唔知道究竟系系我写完呢一个漫画先啦、啊，定系我离开先啦、 啊嗯。 即系佢系咯，佢觉得佢自己未必会可能写到大结局咁咯。 系咁啊，即系所以近排咧就发现啦，有人就 cap 咗啲图出嚟。 哦， 系啊，咁咧就话。咦啊，富坚好似变咗啊，写小说咯吓、啊，开始因为点解咧？其实大家睇富坚，除咗即系留意有时候佢咦有休刊啦，咦有复刊啦呢一啲之外啦，咁有时候你睇佢入边嗰啲嘅即系漫画创作入边啊，例如分镜啊，又或者嗰啲对白系点样样嗱？咁啊，最近有人就留意到啦，即系当中咧有即系一版啦吓，咁、啊、就系你发现咧得。嘅一版入面有好多格噶嘛， 系 得嗰两格咧系有公仔嘅， 系 跟住其余嗰啲格数咧就全部系字嚟嘅， 字即系你假设就系喺原稿纸上写小说，不过咧佢系喺啲漫画格上面咧就写 字系啦， 哇真系 唔系嗱，因为我想话其实我以往咧我睇 Hunter 咧，我都发现佢系慢慢咧有时候系。好多字交代，有公仔嘅，有公仔嘅，咁但係呢你发现尤其是啱啱喺蚁王嗰一章完咗之后啦，咁跟住开始有新大陆啊，有即係有竞选啊，有呢样嗰样呢，咁其实你发现呢佢有好多嘢要交代呢，佢都真係全部用字交代就算。 喂，但係灰，你讲起蚁王，我拉返早少少先，因为佢蚁王篇嘅时候呢，佢曾经啊，佢就唔係用文字嚟去。 九版黑咗嘛。 喂，佢係九版嘅格仔都係黑格喎，佢真係当读者係乜嘢。 唔係啦，我想讲嗱呢一个九版黑格都係经典嚟嘅。 你解释到係 咪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嗱，嗰一个係咩嘅一回事呢，大家如果冇睇过 Hunter 成 Hunter 嘅话呢，咁可能交代少少啦。咁、基本上 Hunter 成 Hunter 呢，咁就係讲有一班嘅猎人，咁即係就佢哋为咗攞呢个猎人资格啊，咁就从事好多即係唔同嘅工作啦，有啲就去即係保护人啊，有啲就去狩猎啊，有啲就去开拓一啲嘅新界大陆啊，画地图啊，诸如此类啦。咁唔同嘅猎人有唔同工作嘅。咁头先我哋讲嘅蚁王篇呢，就係讲忽然之间啊，就有一堆所谓嘅昆虫，佢哋无论系佢哋嘅即系肉体定系智慧上面咧，都远超于人类，对人类造成一个极大嘅威胁。咁当时咧，即系个故事去到尾声嘅时候，就系讲话人类几乎系要被灭亡噶啦，因为呢一班嘅昆虫，你讲紧昆虫嘅繁殖能力系好强噶嘛，咁所以系唔会够打嘅。咁而喺最后尾篇章嘅时候咧，咁就系其实讲最后尾，总之都系昆虫要输啦。咁而入边咧只蚁王，咁佢临死之前，因为其实佢就一路都觉得我哋昆虫其实系比人类优越嘅，我哋直头系嗰个种族啊，系比人类优越。咁唯独是咧，就喺即系咁多嘅人入边咧，有一个小女孩。咁咧呢个女孩咧，喺呢个蚁王点样都赢唔到，因为蚁王无论系嗰个身心灵各方面咧，都系比人类优胜。咁喺任何嘅即系唔同嘅活动啊、知识层面上面咧，我都要击败人类啊嘛。所以佢枕住都要揾啲人类去挑战佢最强嗰一范啊嘛。 系， 唯独就系呢个小女孩有一范佢赢极都赢唔到嘅，就系捉棋。 系， 咁咧，所以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对呢一个女孩子咧。就情有独钟嘅，即系但系建立咗一种好难言喻嘅感情。咁嗱，当呢一个蚁王临死嘅时候咧，就出现一个状况啦。咩状况咧？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咁啊，头先就讲开呢个 Hunter 成 Hunter 啦，即系富坚啊，咁即系头先我哋讨论过一样嘢，就系、是、咦，究竟阿富坚系咪想由漫画家转做小说家咧？ 因为网上面啲网民咧系直情系即系揶揄佢嘅，即系话哦呢一本嘅小说咧有几多插图，我觉得好面。 咁但系你又抵俾人咁样嘴、啊， 仲有讲法噶，仲有系话佢已经即系连揸笔都唔想揸啦。佢究竟系咪咧攞住部手机？ 用一个即系嗰啲叫语音咧嚟去输入化，就输入咗成篇嘅文字出嚟，就黐落去嗰啲格仔度咁 啊。系，即系有啲亦都话咩？佢开天为小说家铺路啊嘛，转型象啊嘛，种种啦 吓。不过即系其实你讲真啦，大家真系又要踩佢，即系话系咯，即系要笑佢。咁佢真系有啲话真系抵笑嘅，但系即系都系会好想去即系追佢屋企睇佢作品嘅。 系，因为其实佢真系一个好即系鬼才啊，即系可以咁样形容佢啊。往往佢有好多即系漫画上面嘅扭曲或者设定咧，你都好佩服嘅。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开佢嘅经典，都唔系净系即系为小说家吓而铺路，而系 刘克啊，叫 系啊刘克嗰位叫刘克，因为我哋即系如果再讲翻啦，咁曾经喺 Hunter 成 Hunter 嘅时候咧，咁就系讲蚁王篇咧最尾啊，嗰个系第318期， 系 咁咧就系讲佢咧就系喺蚁王临死嘅时候咧，佢有九板纸。真係啦，其實佢嗰個嘅分鏡係咁嘅，佢喺嗰版入面呢，其實佢有三個直格， 嗯， 三個直格並排擺出嚟就係一個即係一板紙啦吓，咁佢嗰三個嘅直格入面呢，基本上全部都係塗黑㗎啦，咁嗱嗰陣時候發生咩事呢，佢係講呢個蟻王呢，佢臨死啦，臨死嘅時候呢，佢就話好攰啊，我而家呢眼前一黑咩都睇唔到啦。咁於是乎佢嘅画面呢就好自然就进入咗个黑暗嘅状态。 佢瞓咗九页啦。 就係 至少瞓咗九页啦。 冇错啦。咁但係呢佢又唔係完全黑㗎喎。因为你又见到呢有啲白色嘅即係嗰啲叫做对话嘅 bubble。咁呢就会当中讲嘅就係例如话你喺边啊，我可唔可以喺你嘅怀内休息下，我好攰啊。真的好攰， 我曾经以为是一本咧好特别的书咧，系你系你搵个打火机弹一弹佢咧，会弹到啲漫画的角色出嚟。 系啊，跟住你又会听到另一边就系喺呢个黑暗的环境就话，我边度都不会去的，你好好休息一下啦。你慢慢休息啦，即系对白都系重复嘅，都系呢一啲嘅。嗱，咁就如是者咧，真系，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候我第一次睇咧，我都好震撼嘅。 嗯， 即系你一版、两版 都够啦， 三版。都够啦，系嘛？佢可以系九版、哦，咁所以因为嗱，点解？其实我觉得呢个铺排，你可以话佢大胆、嗯，你可以话佢难，你可以话佢巧妙。因为其实咧，嗱，坦白讲，我谂真系冇乜边个漫画家咧会咁够铺九版纸黑嘅，当中加啲对话 bubble 就算嘅。咁但系的确，我记得我睇嘅时候，我震撼嘅地方系咩咧？系、 嗯、 我会更加有个意欲去睇呢九版，唔会系成回都系黑色噶嘛？ 但系呢一个嘅意欲呢、這个冲动，九页纸好快揭完冇噶咯。 但系我真系好好奇，到有嘢睇嗰一张纸，究竟系画啲咩出嚟咧？咁、嗱，当然啦，其实即系嗰个画面都系深刻嘅，因为你当你即系九版黑咗画面之后完咗之后咧，你就真系见到蚁王咧，佢就最尾系即系已经系瞓咗。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嗰个嘅小女孩嘅膝头上面，即系佢就喺嗰个 moment 咧正式完结咗佢嘅生命啦。咁嗱，我觉得呢一个处理手法，嗱，当然有人就觉得哇。懒咯，唔使讲咁多啦。咁 positive 啲嘅系咪就系话佢一个嘅艺术成分好高啊？ 即系如果 positive 啲嘅话，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胆嘅铺排。因为嗱，坦白讲，我真系唔觉得有漫画家同埋有漫画社会俾你咁样样去即系出一本漫画。话你试下，头先我哋啊，即系讲开，你话其他日本嘅作品又好，甚至乎美国嘅作品都好啊、 嗯。 突然间整九版黑嘅你睇，你唔惊啊？真系 咁，当然都系即系托赖阿富坚，因为佢喺过去由即系幽游白书开始啦，即系亦都系有一定嘅知名度，亦都系即系 jump 啦，对佢系即系好敬重啦。即系其实佢都富坚都 好包容噶啦，真系好包容噶啦。 即系富坚都有讲过，佢话其实而家自己达到一个嘅一个状态系咩咧？就系、是、佢想画。啲咩咧？基本上咧，都冇人会阻挠到佢嘅、 嗯， 即系因为佢已经系红咗，太红啦，因为、嗯、所以啲九格嘅包容咧，即系其实都即系出版社都包容嘅时候，我哋读者其实都系要都系要食咗佢噶啦。 系喂，但系其实即系你讲开呢一个即系出版社对于即系漫画家嘅包容咧、嗯，有时候我都系谂紧啊，点样去厘定嘅咧？因为坦白讲，即系我又好中意攞另外一个嘅漫画家嚟做一个嘅比较啦，如好似井上雄彦咁样样， 系 咁大家知佢话南 野多入樽 啦，系咪？咁嗱，但系好得意嘅，南野多入樽咧。 當時佢係停得好倉促嘅， 係 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啊，啱啱入咗呢個全國大賽，誒冇耐之前仲喺度鋪啊，有好多唔知其他縣嘅即係籃球隊啊，有啲明日之星啊，咩心從寬嗰啲咧，好似即係啊心從寬就係其實誒奧尼爾嘅寫照啦嚇。咁呢啲角色係準備鋪出嚟，咁你諗住哇全國大賽有牌啦嚇、啊，殊不知跟住後屘全國大賽打完一場啫就完啦、那個故事。咁嗱。其实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当时都引嚟好多人呢就係、是、揣测咦点解好地地井上红雁停咗唔话男儿当入樽呢咁。咁好明显其实都系同呢个出版社系有一个关系㗎啦。咁后咪呢即係大家都喺度諗啦最大嘅原因都应该系同即係钱系讲唔买数嘅。咁因为当时就系、是、对于嗰、那个作品啊嗰、那个持有权啦、啊、即係可能井上红雁同埋呢个漫画社呢即係间去倾究竟边一个即系占嘅成分多啲啊？甚至乎又加上嗰时候南极樽又动画化啦。其实动画化系就咧，大家都知道啦，又系入全国大赛嘅时候咧，咁之后就冇再动画冇得睇噶啦嘛。咁亦都系因为讲紧即系对于呢一个动画化入边嗰个故事剧本啊，又或者其他啲嘅话事权啊，边一个即系掌握咧？咁又系井上雄彦又系倾唔埋，咁所以最后屘又各自。咁嗱，当时嚟讲咧，少年樽咧，其实即系都系即系一本非常之销量高嘅一本嘅漫画啦，咁佢当时可能因为即系喂，我都本身已经吓嗰、那个漫画咁搵钱啦，虽然即系呢一个南面多樽咧都系呢一个当时阿少年樽嘅台柱之一，但系佢亦都出咗一个封杀令，就话既然如果井上雄彦即系咁唔合作嘅话咧，咁就所以出咗一个嘅即系吓、啊、叫做封杀令啦， 系 咁啊麻烦你停止连载啦咁样样嘅，咁嗱。即系我觉得咁、啊，即系嗱，少年 Jump 可能佢对于井上雄彦，即系嗰个嘅包容性低过富坚咁多，系咪最后屘其实都系翻翻去就系钱个问题？即系嗱，富坚虽然喺呢一方面咧，即系例如我叫佢喂连载啦，又休刊，唔系啊话咁咁嗱，其实可能少年 Jump 呢一方面咧个包容到，只要 as long as 你即系喺大家 继续有创作， 系啦，继续有创作，你带到收益嚟，而你要求嗰个拆钱嘅嗰、 个分账、啊， 个分账又唔系太过分嘅话，我可以接受到嘅话，有倾有讲有商有量嘅话，咁佢又可以，即系我可能发现咧啊，原来去到最后尾嗰啲嘅包容咧，只要你钱系愿意妥协嘅话，你应该都包容到嘅，可能系呢啲方向、啊。好咁啊，讲咗咁多日本漫画，咁我哋又转下啦， 本地嘢啦， 讲下本地嘢啦。咁啊，最近呢就我自己啊，同阿聪都有留意到嘅， 系 就系、是、一部即系由香港人创作嘅漫画。咁呢一部漫画呢就系、是、讲消防员嘅故事，但系一个非一般消防员嘅故事啊。咁啊，呢一部作品呢就叫做《黑火》啊。咁啊，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首先讲下呢一部漫画，其实佢就已经有少少已经唔系我哋传统嗰种嘅即系睇漫画模式噶啦，呢一部漫画咧都系网上睇嘅， 佢系免费喺微博嘅一个、即系新嘅平台啦。个平台系有好多嘅漫画家可以即系摆佢哋嘅作品上去。我见过系有一啲系免费俾人睇，有一啲咧就系、 是、要俾钱啊。 系啦，好多人 like 啊赞咧，你可以唔知类似买月票之类嘅。 系系系 系咯。 咁咁而呢一部作品喺网上睇咧，你都觉得同以往我哋传统睇漫画都几唔同嘅，因为佢已经系做到咧，基本上你唔使揿下一页。直头系你一碌碌碌碌碌碌落去咧，就已经系睇到啲分镜咧，已经系即系一格格摆好晒。你总之顺碌落去睇嘅话，就睇得清清楚楚。 佢嘅体验系非常之好。点解？因为哪怕佢系分好晒镜，你就咁碌都得啦。但有时候你都系要放大， 系啊，即系可能要你两只手指喺个荧幕上面咧、啊，放大出晒去睇清楚啲。但你而家嗰个阅读方法咧，已经系唔需要系咁样样噶啦。咁嗱，咁啊，讲下呢一个黑火嘅故事。点解我哋头先讲话佢系一个？即系非一般嘅消防员故事咧， 系 嗱，因为嗱，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佢都系讲一个好大嘅火灾，就喺、是、间百货公司入面。咁男主角啦，咁就系叫 阿信 啦，咁佢就系即系同住自己两个队员啊，就入咗呢一个火场入边，就话唔得，我哋一定要再救入去。咁啊，后边同事就话唔得，我前面好大火、啊，你再入去嘅话，你唔单止救唔到人啊， 连累埋所有兄弟啊， 系 啊，我哋都会 trap 住要等人救噶啦。咁权衡之下，本身都谂紧系咪撤退噶啦。咁啊，殊不知 呢个时候呢、啊、就发现有生还者喎、啊。生还者呢都指话喺再入啲嘅地方呢有其他人喺度啊，不如你入去啦咁。咁最后咩呢，阿信都决定咗系都系要入去㗎啦咁。咁、嗱，当佢再入去嘅时候呢好得意啊，佢就忽然之间呢就讲话喺火场入面。咁呢有时候呢你听到好似有人呼唤嘅声音。 係即尤其是喺一个好空无一人嘅灾场，你听到呼喊声。 係啦， 其实就不是呼喊声。 係啦，咁其实呢就真係未必系呼喊声。如果系即系迷信嘅话呢，就有人话系一啲即系幽灵啊、死神啊，就系特登用一啲嘅声音留住你喺个火灾场嗰度咧，咁就即系谂住攞你嘅命。咁如果从一个科学啲嘅角度去睇，嗰啲其实可能系风声、或者系一啲跌嘢嘅声嚟嘅啫，咁样样。咁而两样都唔系嘅情况之下咧，你忽然之间咧喺个画面一转咧，你就见到喺呢一个火灾入边有一个全身着晒火嘅人， 系 向呢个男主角射出一个火球。 系 咁嗱，当然啦，当下其实即系男主角又好，或者佢身边嗰啲兄弟见到咁嘅情况都好啦，就话哇有一团火飞紧过嚟，有个大爆炸，咁啊男主角一手就将呢一个嘅即系兄弟推开，自己谂住食个火球嘅，谂住死硬噶啦。忽然之间嗱，因为男主角佢本身嗰个造型设定咧，就喺眼角嘅位置咧，就系有一个伤痕嘅， 系 咁佢伤痕忽然之间咧着咗一个黑火。咁咧，仿佛咧将呢一个火球嘅能力咧全部接收。咁嗱，呢一部漫画咧有一个消防员救火嘅故事，开始走一个格斗嘅方向啦。 因为其实都讲话呢个阿信啦，即系呢一位嘅第七小队嘅消防队长咧，佢系有个超能力嘅。佢就话佢其实系可以吞噬火焰嘅， 因为佢自身有个黑火嘅能力。个黑火能力做咩？就吞噬火焰嘅。 所以佢亦都唔惊你讲嗰、那个即系嗰个妖魔鬼怪，佢就系一个纵火狂徒赤色修罗啊嘛。 系啊，叫赤色修罗啊。大佬真係犀利啊！ 但佢哋好似係有啲嘅淵源嘅， 有啲過去嘅。因為其實跟住個古仔點解我話真係變咗一個格鬥漫畫呢，因為打從跟住你發現啦，呢個男主角佢吞噬火焰之後呢，其實中間亦都有繼續講佢點樣去拯救人嘅。但係總之拯救嘅時候呢，就頭先阿聰提及嗰位即係縱火狂徒啊，赤色修羅呢，就即係總之係纏繞住佢啦。咁跟住後屘個男主角話：，我暫時將啲人放低，我就解決咗你先。咁兩位咧就喺火場即係真係打起上嚟， 即係 V 運運， 即係 V 運運起上嚟。嗱，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幾有為大家以往睇一啲嘅即係消防員作品，因為你救火就救火啦。忽然之間，首先佢已經加入咗個超能力元素啦。突然之間佢講嗱，因為呢一個嘅火咧，就唔係即係一啲所謂即係意外引起嘅。佢係講話有個縱火狂徒，而縱火狂徒嗰人咧，佢係有超能力嘅。佢本身能夠係發出火焰。 佢唔係人嚟添嘅。 冇錯。咁嗱，跟住後屘嘅故事就係講啦，原來有少少嘅走嘅方向咧，就係講緊。有少少似係真係金田一啦， 係 同埋佢嗰陣時候咧，咪有個即係宿敵嘅，咪就係嗰咩快女斯嘅， 係 即係其實佢有少少行緊嗰個咁嘅設定，就係話有一個消防員，佢就有一個黑火嘅能力，撲滅火焰去拯救即係被困嘅人。咁但係另一邊咧，又彷彿好似設計咗一個叫做赤色修羅嘅人物，周圍咁樣去縱火，係因為。即係佢哋曾經過往嘅一啲經歷，咁當然呢個故事咧，佢即係喺大家對決嘅過程入邊咧，忽然間轉一聲轉眼咧，就跳翻去十幾年前， 係 講翻呢個男主角佢細個嘅時候 喺個遊輪嗰度， 係啦，佢嘅一啲家庭背景啊，咁當時佢又未有呢個能力啊，咁似乎就係又會講翻究竟佢點樣獲得呢一個嘅能力咧，咁即係嗱個故事咧，其實就你可以話係圍繞住嗱而家目前嚟講啊，理論上就係圍繞住好似係以佢。点样样去即系入去火场救人，但系个过程入边似乎系讲紧佢嘅过去同某一啲人嘅渊源，导致到呢啲火灾嘅引起。 系 咁啊，点样样去即系面对处理咧？咁啊，呢一个故事其实我谂如果你话作为一个消防员嘅故事嚟讲咧，佢又真系有一啲 唔系咁纯粹嘅， 系啊，几有趣嘅设定。因为即系可能大家如果睇真系嘅消防员救火故事，咁当中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咩我们的消防员咧，即系纵然佢有故事性嘅，但系佢入边都真系带出咗好多，即系例如话救火嘅知识啊，喺唔同嘅地方发生火灾嘅时候，应该点样应变啊，点样样去即系自己保护自己或者系保护身边嘅人啊。咁但系呢一部作品就似乎行一个不一样嘅方向啦。 系不过呢一部嘅黑火其实睇嘅过程咧都系甚有亲切感嘅，因为佢嘅作画即系呢一个作者咧就系孙威君啊。孙威君系我细细个即系九十年代咧，即系嗱日本就讲 Jump 啦。香港咧即系嘅 exam 之后咧，即系一啲嘅漫画连载杂志咧就系 Coco。 哦 ，Coco 真系我嘅年代嘅。 Coco 就嗰阵 阵时候比较多人知嘅就係数码暴龙啦。 係啊， 同埋嗰阵时候好似係咪暴走兄弟都好齐。 四驱兄弟係啦，佢就其实係 即係四驱兄弟係暴走兄弟。 四驱兄弟直情係第一期啊，创刊号呢已经係即係搵阿星马豪星马烈做封面嘅。因为其实阿孙威君呢佢嘅处女作呢就係喺 Coco 诞生嘅。就係21年前呢佢就係做过一部嘅漫画叫做封神演义啊。咁其实封神演义呢就係一个商朝背景啦，即係加啲机械加科幻。当时呢本嘢係劲到点呢，係劲到呢即係红遍台湾、泰国同埋韩国嘅。即係甚至乎你諗下当时即係21年前其实嗰陣冇乜副产品㗎嘛。你话而家其实我哋一啲漫画或者日本漫画都好啦，好多副产品例如出游戏、出玩具、出文具乜都有嘅。但当时喺嗰个形势其实冇乜副产品嘅情况呢，佢直情呢係即係好多人支持到呢，因为嗰陣 Coco 呢佢係间中都会有嗰啲嘅最受欢迎角色嘅人物榜嗰啲啊，其实嗰阵咧头三位咧系一定有《封神演义》嘅姜子牙喺度噶咯，咁所以嗰阵其实亦都系即系有去追呢一部嘅《封神演义》，同埋其实即系讲个 Coco 呢个漫画咧，佢都算系即系一啲我谂八九十后啦，一个好大嘅回忆，同埋好大嘅一个即系制造好多欢乐。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啊，我哋会玩好多嘅四驱车啊、摇摇啊、弹珠人啊，即系数码暴龙啲对战机啊，或者召唤王啲卡牌游戏啦。其实呢啲咧好多好多都系由即系 Coco 佢哋去带动，因为嗰阵其实 Coco 佢哋喺图大咧，即系九龙湾啊，其实佢系曾经系开过一间嘅即系实体店噶，乐富都有噶，记得。咁嗰阵咪就系大家间中一啲小朋友咧，即系咪流连喺嗰啲铺头门口啊，就即系大家喺度望下你部数码暴龙机，喂过嚟同我打，即系同我打咁样啦。 系 好多回忆噶 Coco 其实系。 系咁啊，即系而家你见到呢一位嘅即系漫画家吓，咁有新嘅作品出现啦，咁同埋喺一个唔同嘅 platform 出现啦，咁啊都系叫人哋兴奋嘅，咁啊希望佢呢一个作品咧，即系甚至乎能够动画化啦，因为你见而家有啲嘅即系 香港漫画都曾经喺日本动画化啦， 系啊，咁所以啊，即系期待住佢嘅作品咧，希望能够即系有一个嘅成功啦吓，咁如果大家想去支持一下咧，都可以网上揾嚟睇嘅。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